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。咁啊，首先开始我哋英格兰足球时段之前咧，就先买一买个告白啦。就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最新一期嘅进攻足球杂志。喺今期入面如果答中咗问题嘅话咧，就将会得到一件车路士作客球衣嘅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咁啊，开始呢、這个英格兰足球时段之前咧，就首先讲翻周中入面比赛嘅比数先。首先一样嘢就係话阿仙奴主场1-2输咗俾呢个史云斯啦，就阿斯通维拉呢亦都喺主场呢就输咗俾爱华顿1-3。班尼茅夫喺主场就好啲，就2-0赢咗呢个修咸顿。咁修咸顿就忽然间就会表现又好反复啊。咁李斯特城同西布朗呢就2-2打成平手，就只能夠攞到1分啫。咁洛域治咧就主場1-2輸咗俾呢個車路士。咁啊，新特蘭同呢個水晶宮2-2打成平手。韋斯咸1-0擊敗咗呢個熱刺。咁啊，利物浦亦都復仇成功啦，3-0贏咗呢個曼城，就可以全取3分嘅。咁啊，曼聯亦都喺主場方面就1-0贏咗呢個沃福特。史篤城就1-0贏咗呢個紐卡素。咁啊嗱，肯。總括翻成個榜首嘅形勢上咧，其實打先嘅李斯特城咧就失咗2分之後咧，令到熱刺係原本有機會以得失球差升上榜首嘅，就好無獨有偶地啦。喺第二日嗰個比賽入邊，熱刺、阿仙奴、曼城全部3隊波，唔單止係和，全部喪失3分。咁啊，英超聯已經打到第28場啦，剩翻最後10場比賽，李 Sir。轉入直路嘅啦，已經開始。李斯特城，你認為佢奪標嘅形勢幾多少？ 其實喺而家嚟講，我都覺得佢個形勢係都唔會曳嘅，都係好高嘅。 係。 咁只不過真係佢唔好彩嘅遇著咧，似一啲嘅韋斯咸咧。 嗯。 喺往時嘅韋斯咸可能就冇咁犀利。 係。 今年嘅韋斯咸就係話，可能佢而家踢到佢一接近嗰個。5-6名之間咧，佢變咗有個目標啊。以往韋斯咸可能未打到佢咁高，有個咁嘅目標咧，可能我哋要試下打入去歐洲大賽事嗰啲情況。你睇到嗰場波咧，如果有睇周中佢對熱刺嗰場波，而係韋斯咸係打得好嘅，逼得好好嘅，好快嘅。咁其實響李斯特城，佢前鋒以快見稱嘅都冇辦法。佢仲犀利嘅防守啊！即係你會覺得，韋斯咸做得好好嘅嗰個準備啊！ 哦，西布朗，係今周係對西布朗。 冇錯 ，sorry， 係更正翻西布朗， 佢係會做得好好嘅準備。 嗯， 即係你點打我會點樣應付你嘅。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冇計㗎啦。咁呢個你遇到有啲咁嘅對手嘅你就。冇辦法噶啦，有時啲嘢就 李 Sir 咁啊嗱，喺奪標嘅球隊入邊咧，一定要有一種元素啦，就 冇錯， 幸運之神 啱啊。 咁啦嗱，首先一樣嘢，喺上一場開始，我發覺一樣嘢咧，係對波嗰個轉量開始會偏向平穩，平穩之中就話我未必會好亮麗，但係我會到後尾會攞到3分，我唔理係咩比數，亦都第二，佢亦都食到一個叫做行緊嗰種奪標運就係話。無厘頭都有人幫你掃平障礙，而呢種令到佢嗰種奪標嗰個型慢慢走緊出嚟， 係 啦。同埋第三，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？去到呢一刻嚟講，雲尼亞里到呢一刻好保護班球員，令到調節球員嘅心態唔會高，亦都唔會過分地低， 唔會擺喺個高位咯。 係啦，咁令到你覺唔覺得反觀熱刺啦，佢個抗壓能力係冇李斯特城咁強喎？ 係啊，就啱啱我先頭講錯咗，就係熱刺個情況就係遇到咁啦，就遇到對手韋斯咸，而家我希望打高啲入去啊，咁啊所以見變咗又佢哋會響任何隊伍佢都會去搶分，佢想贏，咁再相對之下，我點解講緊李斯特城咧？佢應該都問題唔大嘅，雖然而家嗰個分數相差咧，就可能唔係咁得3分啫。咁佢其餘下來嗰啲對手唔係話即係什麼 強隊啊。 咁但係有樣嘢都不妨嘅，就係佢哋對即係不能不防嘅。其他今年嘅對手都好啦， 除了我相信去到呢個阿順維拉里，即係可以叫做穩定啲之外咧，容易。其他隊隊都唔係咁難。咁但係所以雲尼亞里要做一樣嘢，我哋唔係贏緊嘅。 嗯， 我哋要穩手等一個機會，因為佢覺得我情願一分簡單嘅攞咗先，好過全失三分。 係 啊，以望一分揸住一分去手去望三分嗰個情況。咁你特別係對呢啲同你搶分嘅隊伍，所以你面對而家新特蘭啊、紐卡素啊呢啲下游嘅隊伍，你就要諾域治嗰啲，你唔係咁容易打嘅。 啊， 你就算睇到周中呢個諾域治打都唔係咁容易嚼佢。 係啦， 雖然佢係輸咗，你都係只可以僅贏佢一球嗰啲。 嗱，雲尼亞，你曾經講過一樣嘢咧，佢能唔能夠奪標咧？喺嚟緊未來呢四至五場波係絕對關鍵嘅。 嗯， 因為佢嗱，我哋睇翻賽程啊，雲尼亞你係計數計得非常之準，因為嚟緊呢四至五場，李斯特城將會對住中下游隊伍，唔係話佢贏緊，係會較容易應付，亦都要把握呢個形勢，就係全部一定要希望能夠全取三分嘅。而佢每一周英超都會有一場重頭戲，係會令到前四名互相失分。嗱，首先講今個禮拜啦。北倫敦大戰就二次對阿仙奴，下個星期咧就反而一樣嘢，一種退色大戰就係利物浦將會對住車路士。呢場嘅重頭戲，所謂嘅重頭戲，對個錦標係冇影響嘅。但係跟住落嚟就完全有影響啦。曼城將會對曼聯，利物浦將會對熱刺又會對翻曼聯喎。曼城又會對翻車路士喎。 係啊， 嗱呢幾隊波互相廝殺嘅情況之下，一定會有失分嘅。如果未來五場波，李斯特城能夠全取三分嘅話 ，total 三五一十五已經真係可以肯定佢嘅機會，佢到時可以企出嚟話俾我聽，我要爭今屆嘅錦標噶啦。 冇錯啦，冇錯啦。而家所以暫時嚟講，雲也你都 仲係扮低啲嘅， 都唔會俾啲壓力嗰啲球員。 係， 即係你哋盡打啦，我哋保守啲去啊穩手攞咗一分，先再攞第二個三分。啊，咁去睇到個形勢都係啦，唔會好似以往攻下攻攻下攻，而家反為個做個防守，等佢做翻一個反擊嗰樣嘢。 嗱，因為今年嘅英超聯賽啦，就已經出現咗互相廝殺嘅情況之下，咁啊，李斯特城同埋熱刺啦，就相相就五十幾分，而家排緊榜首，已經剩翻十場波。我覺得今年因為個競爭嘅程度個問題啦，攞英超聯冠軍嗰隊波一定肯定唔會超過九十分噶啦，以八十零分封王噶啦，一定係只 係。如果照睇嚟講，譬如五十幾分。佢要攞八十分都唔係容易嘅事。 唔係容易。 嚇，仲有十週賽事，即係你換句話，你起碼要攞廿分以上嘅。 係。 咁你諗下，你要贏七場波， 嗯， 係嘛？所以我唔好講話，唔好講話即係九啊分啦。我覺得喺70至80分之間嘅啫。 嗱，如果競爭劇烈啲，或者李斯特城有稍稍回落嘅話咧。今屆無論熱刺攞又好，李斯特城攞都好咧，就可能會出現最低分而奪標嘅英超聯冠軍球隊。 係， 但係就算真係攞冠軍，頭先李 Sir 就話齋啦，肯定今屆英超聯球隊最盡只能夠用八十幾分嚟封王啫。 你睇到會好處嘅地方咧，唔會九十分嘅， 唔會再出現九十分， 唔係一個大問題。 係， 又你會睇到頭嗰四嗰度咧， 係， 哇！原來到後尾可能好接近嘅分數啊。 係啊。 可能第一同到喺第四之間，分分鐘有機會相差唔夠六分，唔會超過六分。咁你諗下呢個刺激性係會好好睇嘅。 嗱，咁今週嘅賽事入邊啦，李斯特城啊將會係對住呢個屈福特作客。咁啊，李 Sir， 我哋仍然都係向好噶啦，應該以目前嘅走勢嚟講係。 就理論上就向好嘅，咁但係剛剛屈福特場波去對曼聯。 啊！輸1-0，佢個防守力都幾強。 唔係喎，唔係防守力喎，其實中間嚟講咧，即係響個攻勢啊，似乎佢唔會 差得過曼聯， 唔會差得過曼聯喎，即係甚至乎係個攻勢即係多少少啲。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惡近， 只不過就話迪基亞係表現得好，迪基亞表現得好。如果唔係，就已經早啊失咗波啦。 係。 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幸運嘅。幸運嘅就係喺危難之中，曼聯 突然間有個新的小朋友出嚟打中堅，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咪高高超技術，佢可以抵擋得某程度上做到交到功課。 如果照李 Sir 你嘅猜測嚟講，只要李斯特城今週入邊唔輸，就算和都仍然可以保持到榜首嘅位置。 係， 因為點解呢，在今周入面有个重头戏，就将会是热切将会对住阿仙奴，无论边队赢边队输或者打和更好啦。李斯特城嚟讲啊，就仍然李斯特城可以稳坐榜首位置。呢周入面 即其实佢可以一样嘢，佢唔需要心急，即系观望住嚟打咯。 即系再一望三， 最好一样嘢就系话佢系打第二日嘅赛事，咁佢可以将第一日嘅睇翻嗱，譬如好简单，阿仙奴对热切。兩虎相爭必有一傷，咁仲有一機會咧，最好佢兩個打和添，打和就仲益咗佢自己添。 嗱，我哋見到頭先你所講啦，就李斯特城都有佢嘅憂患，但係只要平穩發展就應該唔賴問題，亦都唔需要咁大力攞一分，你仍然都係榜首嘅。嗱，跟住如果講第二、第三位嘅熱刺對阿仙奴呢場北倫敦嘅打比啦，你又點樣睇呢場波？ 熱刺呢個北倫敦打比咧，我覺得就係話。是有啲即係大家雙方都有啲搶分㗎啦，咁就係話即係好難講啦。而家去到咁嘅情況，就算好簡單一樣嘢，喂，要睇牌面嚟講，你睇翻韋斯咸對愛華頓，可能覺得會有得廝殺嘅，但係亦都未必有嘅。係有啲情況就話覺得，曼城對阿士倫維拉穩坐釣魚船，咁可能亦都未必死嘅曼城，阿士倫維拉未必死嘅，因為你睇到而家嗰個曼城好沉啊，好沉啊，即係個表現出嚟好沉，咁你計唔到嘅，咁你去到李斯特對威福特呢場波，都唔係容易，我感覺上有機會都係。一球上落嘅， 一球上落。咁如果你北倫敦打比嚟講啦，即係熱刺對阿仙奴嚟講啦，即係你話難猜啦。但係我哋有個行家啦，曾經喺早幾日喺網上都講嗰句説話啦，就令到所有人都忽然間贊好嘅，就係話，如果今屆英超聯冠軍係由李斯特城又或者熱刺攞冠軍嘅話，雲家應該要遞辭職信，因為你已經再冇藉口地話。是有曼城、曼聯、車路士而影響到你，又或者重建球場，因為你既然你講咗擺咗好多心機同時間，你令到球隊退步，而後面嘅球隊冚咗上嚟，你係應該你冇顏面再留喺阿仙奴嗰度嘅顏，你點睇？ 其實講句真話，即係真真正正，如果係咁講咧，就即係其實真係要引退啦。 一人你進步，你仲退步？ 你輸俾。即係車路士呢啲咧都會啊。咁其實喺熱刺嚟講，雖然佢哋曾經去到 Big Four， 但係喺最近呢十屆佢都未去到咁高嘅位置。 有一屆好慘咯。熱刺就啱啱就車路士攞歐聯嗰屆咧，佢以第四位身份就因為車路士攞咗歐聯，令到佢用第四日踢歐霸。 唔係，即係佢基本上都唔會去到高過佢哋。 係，冇錯。 而家比佢高過咗，仲有一樣嘢喎。有時英國睇佢哋嗰啲榜首位置，佢一周一周睇嘅，亦可以佔響嗰個位置幾耐咧？即係而家似乎李斯特城同熱刺都好穩陣，排響頭一二，都已經唔係一周半周嘅喎。 係啊， 講緊兩三周嘅事嚟㗎啦。咁你唔出奇噶，佢係冇錯熱刺，佢最近場波唔好輸咗，但你都唔叻啊， 係 啊，你都唔叻啊嘛，即係咁變咗，大家都相對啊。咁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保捷仙奴咧係諗嘅嘢範疇咧係會高過阿雲家嘅， 係， 即係你睇到今年曾經熱刺去到某一個地位， 係 六七啊後啲啊，但係佢又把翻上去，咁我記得曾經響上一兩個週，阿費爵爺講過，佢覺得保捷仙奴係一個好有心嘅教練， 係冇錯， 好有心嘅教練。咁嗱呢場波其實即係鹿死誰手未知，但係我覺得而家響咁嘅情況，我反而擺多即係51-49，51就響阿熱刺嗰方嗰邊㗎啦。再加上而家佢嗰個傷患唔係咁大問題啊。 係， 其實我認同嗰個行家所講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今年已經再冇藉口攞唔到英超聯冠軍，當你下車路士、曼聯、曼城全部球隊失準嘅情況之下，你竟然俾後起之秀嘅李斯特城同埋熱刺，共仲有一樣嘢喎，李 Sir， 論牌面班底，你係優於呢兩支球隊嘅。 唔係熱刺都仲好啊，佢都徘徊四五之間啊，好耐成四五六啊，四五六啊，好似阿色仔咁樣啊。 嗯， 李斯特城唔係噶嘛。永遠都是在下水嚟。 其實我覺得呢個行家已經是好好人㗎啦。如果你講唔係要你即刻走去話，如果今年呢兩隊波是但一隊攞冠軍，你先至即係可以用最終成績嚟決定你嘅命運。如果最後尾熱刺同李斯特城真係攞冠軍，李雲家你好遞信啦。 啊，咁佢都擺到熱刺擺先啦嘛。 係 啦。如果嗰、那個攞呢位老友淨係講，如果俾李斯特城攞咗，你唔好講要炒，你自己要揾空捐啦。 係啦， 咁佢仲大鑊啦，真係。 冇錯， 即已經好似你話時間比已經好好噶啦，唔得。 嗱，因為如果冇記錯嘅話，我同你做嗰個當初季初嗰輯英超聯巡禮啦，我哋有嗱，全世界一啲眼鏡冇人會數到有呢、這個李斯特城噶啦。 我哋當初都係話有機會俾佢衝到上去四噶呢、這個。 係啦， 而家點知佢可以去到咁高嘅？ 係啦，咁嗱，先唔好計車路士啦。其實當時嚟講，你同我都唔睇好今年嘅曼聯啦。喺季初嗰陣都講咗， 冇錯。 我哋係睇反而睇好少少就係車路士同埋曼城啦。係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頭三名一定係車阿仙奴嘅。咁我哋又睇好當時嚟講咧，就車路士應該衛冕機會好大，因為今年嘅對手唔係咁強啦。曼城咧，你亦都曾經講過呢、這個領隊應該穩定工噶啦，俾你噏中咗啦。咁啊，剩翻一樣嘢，我哋都會估計阿仙奴會好平穩地發展，守住二三位嘅。咁今年埋尾嚟講，原來到而家成個英超聯嘅發展去到呢個地步嚟講，就唔係發展去守住第二、第三位。如果你俾呢兩隊波攞到冠軍，我都認同呢個行家所講啊，雲家你要遞信啦，你 啱啊啱。咁你其實睇到即係有好多嘢，你會睇得到姜越老越難， 係 真係要。咁亦都相對之下咧。我都不能不怪有個以前啲老行專同我哋講，作為做一個教練領隊咧，就好講佢前一之前嘅嘢。 係 之前嘅嘢就即係話佢喺球員年代，佢係踢到咩層次？ 係， 所以佢會做嘅嘢好嘅。保捷仙奴衰衰地都係國家隊。 係。 相對雲家就唔係啦， 冇錯。 嗱、啊，咁就呢個係爭啲。 咁啊，頭先你又講啦，就你都提過呢個維拉對住主場對住曼城啊，曾經首循環咧就兩隊波咧就打成平手，令到曼城失分嘅，根本上係。咁啊嗱，維拉去到呢個境況都唔需要再講噶啦，亦都明眼人都睇到咧，佢哋成班球員都已經採取一種自我放棄嘅態度嘅。 冇錯。 但係呢種態度會唔會令到曼城失分？頭先阿李 Sir 都講咗噶啦，有好多嘢都估計唔到嘅，去到呢一步已經 係 兩隊波都唔知道用一種咩心態去比賽。 啱。 基本上亦都只能夠拭目以待，但有一樣嘢我就要問你啦。嗱，如果喺而家互級嘅形勢入邊有三隊波同分，紐卡素、諾域治同新特蘭，你會睇到邊隊？嗱，三隊只能夠會一隊出嚟啫，肯定，因為史雲斯同本尼茅夫一路攞分上去嘅時候咧，慢慢遠離佢哋噶啦，已經係。 其實我會好睇到今年咧，就你呢個新特蘭啊，新特蘭啊，大傻真係做得好好嘅，佢好清楚我嘅對象係邊啲。 是 我的對象邊啲？咁其實我哋去睇翻阿新特蘭佢嗰啲比賽咧，佢俾你睇得到嘅，即係最近嗰五場波啦，叫做嗰啲英輸嘅，佢會輸嘅， 係 啊，盡量打到佢和嘅。係咁，譬如好似對新對曼城佢輸1-0， 係 佢係嗰場波係做打得好好嘅，不過一個機會就俾。但係相對自己唔翻，但係相對其他嗰度咧，佢幾場波係最慘，佢遇到嗰個就係韋斯咸。 係 韋斯咸，佢而家係 當頭起。 我要想玩大啲啊！我要想玩大啲，我唔想去嗰啲算數啊！即係你睇強好似利物浦，佢一樣摸和你。咁啊水晶宮搶分㗎啦，都係想都要啊！即係佢專享嗰啲，你唔係。真係銳意去喺強隊上面，我想打逼方，我想打前啲嗰啲，你幾乎都肯定會俾佢搶到噶啦。 但係你會睇好邊隊會走咗出嚟嘅？最後尾機會大啲，可以逃出新邊個隊？ 我覺得新特蘭咯， 新特蘭機會大啲。 覺得新特蘭咯，即係你其他諾域治都係爭嘅，不過你呢度會相對就話要睇翻佢之後嚟。 對嗰啲對嗰啲隊伍咯。咁其實你睇到嘅一場波最主要就睇新特蘭對諾域治嗰場。如果即係邊一隊贏咧，嗰、那個打出嚟個情況咧就高啲啦。 係、 即係其實佢兩隊之爭，呢兩隊好相似嘅。諾域治同新特蘭，好相似嘅。咁但係喺嗰個玩個遊戲規則玩咧。就艾拿大師佢有一定嘅經驗去玩呢樣嘢， 好， 即係你去行棧道嘅、你都要識得行先得，唔係孭個勇字去先啦，係嘛？ 嗱，咁啊有啲嘢咧就識一時比一時啦， 係， 咁啊喺呢一周入邊咧就。將會係有兩場波好有睇頭嘅，水晶宮主場將會對住利物浦，愛華頓將會對住當頭起嘅韋斯咸。先講講水晶宮對利物浦啦，喺首循環入高普未嚟嗰陣咧，就受到好慘痛嘅教訓嘅利物浦將會係。嗱呢隊波唔係季初嗰隊啦，咁就係、 是。係啊，唔係季初。 咁你但係呢場波作客，你點會點睇？應該復仇成功啊！ 有希望， 係 有希望。即係你睇翻佢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。佢臨場嗰個表現啦，咁你譬如最近呢場波，原來睇到幾個人嗰種踢法咧， 係 響利物浦好受用嘅，即 係 好適應到阿哥普嗰個打法啦，米拿啊，而家最我最欣賞嘅就係拉蘭拿咧，即係早前佢啱啱傷咗嗰啲啫。啊！咁佢啱啱今場波一出翻嚟又有表現，幾球波贏嗰場波，三球波都圍繞呢三個球員，米拿、花面奴、拉蘭娜。 唉，但係好坦白講啦，李 Sir， 所有利物浦咧個擁躉又好啦，都會覺得好慘。如果呢場波同三日前嗰場波調轉，你係幾好咧？ 咁有時啲嘢，有時啲嘢冇咁理想嘅。咁譬如好似佢輸咗嗰場波。聯賽杯咁先輸十二碼啫，我非戰之罪，我覺得即係起碼即係老實講嘅，即係如果你照計嗰個稱落去咧，一定係曼城係高啲噶啦，咁但係佢都可以同佢打成咁樣，應該唔錯嘅。 嗱，咁啊肯講翻少少啦，就係、是、再講埋呢一個插少少題外話啦。因為利物浦剛剛亦都攞唔到呢、這個聯賽杯冠軍啦，咁啊，而佢歐霸嘅職位咧就可能除非曼城係大跌窩，如果正常嚟講咧，呢、這個職位應該會讓翻俾聯賽嘅第六位。咁利物浦而家處於聯賽榜係排緊第八位。咁如果第八位咧？上第六的位置就差距五分啦，但是我哋都要留意另一個杯賽就係足總杯啦，因為足總杯嚟講咧，而家有剩翻嘅球隊亦都唔係好多。如果假設係而家係唯一擔憂嘅，可能係車路士有機會攞冠軍啦，定係阿仙奴攞冠軍啦。嗱，呢就係令人擔憂嘅，因為如果係車路士攞冠軍咧，咁就肯定係只能夠第五、第六踢歐霸啫。如果阿仙奴能夠攞冠軍咧，就第七位都好受惠。咁變咗利物浦出年打呢個歐霸咧， 都有機會 仍然追過佢哋，唔難追。但係如果係車路士或其他球隊，假設曼聯嗰陣能夠攞晉級嘅話咧，咁佢就問水啦，要急起直追啦。利物浦呢一刻要 咁其實只要好睇一樣嘢就話利物浦。不過佢唔好彩啊！佢去到足總杯第幾？最近呢個彎佢又要重賽，即係變咗我哋當上兩個禮拜我哋都講過，咁就大鑊啦！咁多賽事逼到好冚，咁唯一一個還可以嘅機會咧，一個個受傷嘅球員恢復翻啦，史道列治啊、拉蘭啊，就算佢哋個中場重心啊。都一個好翻，咁呢個就佳音嚟嘅。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，阿芬，我哋個拍檔阿芬成日講緊一樣嘢，我見唔到利物浦有以前嗰種亮麗足球。今次你睇翻兩場波對曼城，兩鬥曼城聯賽杯度咧，佢都係打得會 清脆利落啦， 好清脆，好清脆嘅。咁呢啲係可喜嘅。咁啊，即係其實就話。球隊當嚟到梗係要慢慢調校咯，有機會俾佢先得噶。咁而家變到佢，我見到嘅時候， 咁我希望一樣嘢就話，餘下嚟嘅利物浦打翻好啲，爭到一個一席位去打歐。係啦，歐洲賽事。 嗱，咁啊講埋推薦我哋最後一場波咧，就係愛華頓將會對住呢個近況大勇嘅韋斯咸啦。韋斯咸真係啊，有幾個球員啦，皮耶啊嗰啲咧，真係越打越好，攬起曬成隊韋斯咸，令到佢上到好。而家佢同曼聯嘅距離只係相距一分啫。 係啊係啊， 佢逼得曼聯非常非常之緊嘅。冇錯。咁啊嗱，呢場波你都知道。愛華頓的火力是很強的，是唯獨是個後防就失波太多。這場波嚟講，應該會產生很多入球，李Sir。 絕對不出奇的，絕對不出奇。不過成日都講緊有時呢啲隊伍佢哋，譬如正週中有啲賽事，一場裡面雙方加埋射咗廿幾卅球，但係中籠的機會都係得幾球，唔夠十球的兩邊加埋。咁其實而家就係、是英超聯裏面咧，你就會發覺排響頭搭嗰啲，冇一隊冇一個即係個射手嘅。所謂射手即係唔係入三幾球啊兩嗰啲，起碼即係分分鐘去到第二位數字嗰啲嚟嘅。咁你呢啲一去到變咗係啊，有機會好多射波，但係入球唔多咯。就算你講緊利物浦嗰個可以贏到咁多球，都分響三個人嗰度。我唔會話嘣一個人獨射三球啊嗰啲咁嘅嘢，咁你會見到就唔同嘅地方，你嗰啲隊伍即係冇缺乏咗個射手嘅時候咧，你殺上去嘅機會咧有一定嘅難度咯。 係嗱，嚟到節目最後尾呢一個時段咧，咁我就講翻星期六、星期日嘅賽事啦。咁啊，首先一樣嘢啦，就星期六早場咧，就將會8:45咧，就熱刺主場將會對住阿仙奴。但大家記得啦，頭先李 Sir 已經講咗噶啦，喺呢一場波入邊咧，如果打和又或者係阿仙奴贏嘅話咧，令到李斯特城往後嗰場賽事嘅心理壓力減輕好多，佢會更加有好更強嘅信心，會迎戰呢個屈福特。如果熱刺贏咗波嘅話，係令到佢有一種非勝不可。咁啊，當然。就贏啊至好啦，但係其實佢和攞一分咧，仍然都係有一個希望喺度嘅，根本上係。但係當然啦，最希望就係熱刺能夠可以輸波啦，喺李斯特城嚟講，咁令到佢對屈福特嘅信心會更強。如果真係產生到呢一個咁嘅局面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好相信我哋講多幾集嘅賽事越嚟越明朗化噶啦，可以講將情況 中招之。當然喺呢一刻咧，就係話。 猜測嚟嘅， 最好就阿仙奴贏到，贏到之後咧就話仲要唔贏得多，一球上落嗰啲贏， 係 咁佢變咗兩個人都係54分，咁啊熱刺就冇變過，咁阿仙奴雖然話多咗三分，但係仍然係響後面，啊咁佢等佢仲要向其他廝殺，咁佢響前面咧就可以，安心咁樣慢慢去。去逐分拎，啊，即係佢會去度下啲賽事，邊啲賽事我哋拎一分都 OK， 邊場賽事我哋三分代硬嗰啲， 冇錯， 去打嘅。 嗱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亦都問過李 Sir 好多次啦，咁我自己亦都，我哋係唯獨是有一次，終於呢一次，我哋好難猜測到熱刺同阿仙奴邊隊波能夠可以稱先少少，因為你有半斤，我有八兩，兩隊波個背後嘅意義係冇留守嘅空間嘅餘地，因為佢亦都冇能力去放俾對手， 係啊， 基本上係， 係啊， 所以呢場波係絕對係一場龍爭虎鬥嚟嘅， 係啊，冇錯，即係其實嗰個大家兩隊其實嘅現狀嘅狀態咧，大家其實 唔 會差好遠嘅啫，就算有分別都係51-49，邊個打五啊，邊個49嘅啫，啊，我之前講過我啊睇好少少高就係熱刺嘅， 係， 咁但係李斯特城啊，梗係望我呢支掛唔中啦！ 我都係睇到熱刺，硬要選嘅話，我仍然都係前線熱刺少少嘅。冇錯，嗱 ，OK， 咁跟住落嚟啦，11:00嘅賽事咧就修咸頓主場將會對住新特蘭啦。新特蘭攞唔攞到分咧，就要問個修咸頓先嘅。修咸頓今年呢啲狀態都飄飄忽忽嘅，基本上係嗱，曼城能夠對住呢個阿士董維拉能夠可以打落水狗咧，就要睇下佢能唔能夠成班球員咧醒一醒爭氣啦。史雲斯將會對住諾域治，嗱，全部都喺護級區度發展㗎，呢隻球隊係。 好犀利噶呢幾 搬利茅夫又對住呢個紐卡素， 就算搬利茅夫都好啦，佢唔希望場波輸咗 係 就變咗佢一尾同後面嗰啲拉近。 冇錯嗱， 所以呢場波佢點都要諗嘅。 如果史雲斯同本尼麻夫能夠可以存取三分嘅話咧，我哋已經近乎肯定降班區域嗰幾隊波係好幾個人去爭啫。 係啦， 如果調翻轉紐卡素同埋呢個諾域治能夠搶到三分咧，就開始又進入一個混亂嘅局面嘅。 係啊，冇錯。咁呢一刻唔使講啦，新大蘭梗係望佢兩隊贏啦， 冇錯 啊，望波茨茅夫啊贏啊，史雲斯贏啦，即係佢唔會影響佢噶嘛，響上面有佢響上面咯，響下面嗰啲永遠響下面。咁呢個即係自私心理唔可以怪嘅。 咁啊，仲有話愛華頓對住韋斯咸啦，車路士將會對住近況幾好嘅史篤城啊。史篤城而家今年咧曉示有心將佢成支球隊嘅球風改造嘅情況之下咧，開始穩步上揚噶啦。佢嘅而家史篤城嘅位置都係唔係差㗎，佢只係同韋斯咸咧就係六同七嘅距離咋，根本上係。大家拭目以待啊！ 相反，車路士其實就話佢而家我見唔到佢打翻上一季嘅風采啊！打得點都見唔到佢打翻個上一季嘅工作。就算佢又中間上一個上週啱完咗嗰啲賽事啊，點樣贏對手都好啊，唔係佢真係特別好嘢，只不過係對手特別曳咁解啫。 嗱，跟住就屈福特主場將會對住李斯特城，咁大家可能睇完嗰場波要唞半個鐘頭，然後再睇呢場波啦。咁去到星期日晚啦，就9:30，水晶宮主場將會對住利物浦，12:00之後咧就西布朗主場對住曼聯。咁呢場波其實我又唔敢有啲咩觀望嘅。 曼聯唔易食噶，嗰啲場波好難。係 啊，尤其而家西布朗呢幾場都打得幾好噶。 除非一樣嘢。啊！佢又堅信任啲僆仔派佢出去踢，因為細路而家喺呢一刻，佢一定搏出位嘅。佢會搏命去打嘅。你只係睇翻佢哋利用佢和夫斯堡喺人哋又有個優惠之下，人都去到佢都殺到。即係而家就係好搞後生可畏嗰樣嘢啦。咁最主要一樣嘢同埋。呢一班後生唔淨止係可畏，佢係質素唔曳嘅。 因為近呢幾場波嚟講咧，講真啦，喺英超聯三場賽事佢係不敗嘅。首先佢上一場波打得好好啊，對李斯特城係2-2打成平手。再前一場波咧，佢係3-2贏咗呢個水晶宮，跟住再前一場係1-0贏咗愛華頓。所以曼聯李Sir話齋唔係易食。 係啊，所以即係你好睇嘅，其實你睇到。上一場迪比響歐霸嗰度打得好好嘅，因為同埋班僆仔踢，佢係變咗佢係大佬，嗰班僆仔唔會夾佢，同埋佢係配合佢走啊， 作戰心態都改善咗嘅，迪比係。 但係佢睇跟住今週佢踢翻一場波冇腳波好，又要同啲大佬去爭射罰球，射到離曬譜咁樣，即係一睇人馬迪射嗰球同你真係天同地比，咁即係所以啲嘢。佢唔做到一啲心態就話，我嚟到呢度，我收斂嘅，等嗰啲大佬喺嗰度，我就要做翻個領導嘅人出嚟，我走多一步點樣？呢個成日我都講緊啲球員噶，你越勁大佬唔係問題，你真係做到大佬嗰樣嘢出嚟，咁就得啦。但係迪比有時就唔係啦，咁所以咪又咁咯。如果相對佢信任班僆仔嘅咧，咁迪比可能係好事嚟嘅，你哋走。因為嗰班細路走嘅嘢，令到對手無所適從，地比就有機會啦。而家你就係睇得到嗰班細人等嘅，佢就衰咗啦。 節目喺呢一節英格蘭足球時段暫時到此為止，陣間咧就將會進入歐洲波嘅時段啦。咁啊，記得留意今週嘅賽事啦，北倫敦大比啦，就肯開早場，應該大把人都可以有時間睇到 嘅。食緊飯睇咯，揾間好啲嘅酒樓有電視睇嘅。看下場波，一路睇一路食啦。 OK， 第二節翻嚟再見。 OK， 拜拜。